第83集，晚饭是沈直做的，几个很简单的基础家常菜。他在厨房里的时候，许岩接到陆森的电话。 喂，晚上能不能帮个忙啊？我在另外一个棚出了点状况，耽搁了，时间就撞了。协商了一下，妹妹只接受你代替我去呗。刚出差回来就要你过来帮忙，我也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。 请停止这种虚伪的客套。我吃完饭过来，2个小时以内。 OK， 感谢许大摄影救急。 刚挂了电话，许年又打过来，问许岩人在哪儿，回来了没有，要不要去爸妈家吃饭。 回来了，吃饭的话下次吧。 怎么了呢？哎，你在哪儿啊哥？一回来就忙工作呀？ 没有。在陪你浇花一般的嫂子吃晚饭，别烦我。 许岩果断挂掉电话，掐断了许年的狼嚎。而许年那位浇花一般的嫂子已经盛好饭，站在桌边看着许岩。 是有什么事吗？ 临时有个拍摄，吃完饭我得回去，今天就不在你这里过夜了。 沈直正在那里，一时没回过神。那感觉就好像小孩子好不容易得到一颗心爱的糖果，拿在手里还没捂热就又被夺走，被告知现在还不能拆，还要再等等。 怎么了？ 没事。要忙到什么时候？你才刚回来。 不知道，估计要凌晨了吧。 我送你回去，之后能在你家等你吗？ 你明天不上班吗？ 不出差不开会的时候，在哪儿办公都可以。 沈直没提自己请了一个月假的事儿，时间过于长，他怕许岩问为什么要休这么久。 算了吧，我等一下坐高铁回去，能快一点。今天肯定收工很晚，让你等着也没意思，还影响你休息。明天后天我都有活，等过了这几天我也调个假。 他已经能预见之后的状态，两个人都是忙到飞起，到处出差，到处跑，再加上不住同一个城市，一起相处的时间大概不会很多，但对他们来说也许未必是坏事。 好。 吃完饭把碗扔进洗碗机，沈直从冰箱里拿了几个橙子榨汁喝。 你怎么不问我你做菜好不好吃？ 肯定没有你做的好吃。尝尝，甜不甜？ 许岩以前很爱喝鲜榨橙汁，尤其是夏天，冰箱里总会堆着几个橙子，7个刚好能榨2杯。沈直的那块不加冰块，他胃不好。 甜。 许岩又喝一口，抬眼时刚好撞上沈直的视线，许岩很快别开目光，转了个身，此地无银300两的去开冰箱门往里面瞅。沈直伸手拿杯子喝了口，是甜。他这几年自己做过很多次鲜橙汁，只有这一次最甜。跟橙子无关，跟一起喝橙汁的人有关。喝完橙汁上楼，许岩从洗衣机里把自己洗完澡换下的衣服拿出来，去露台上晒。 明天记得帮我收一下。 好。 许岩顺手把沈直的几件干衣服收了，很自然的像以前那样拿回房间，扔在床上，一件件叠好抱去衣帽间。没有喋喋不休的聊天说话，对他俩来说也不太现实。沈直安静地跟在许岩身边，看他拉开抽屉把内裤放进去，拉开另一个抽屉把袜子放进去，拉开衣柜把衣服和裤子挂好。许岩刚把柜门合上，沈直就从身后抱住了他的腰。许岩浑身肌肉都僵硬起来，心脏的存在瞬间变得清晰，好像整个鼓胀膨大，那种强烈的跳动感撞着皮肉，发出很闷的咚咚声，许岩听到了。 他没做任何剧烈运动，只是挂了几件衣服，所以心跳快的原因只能是出于紧张，而沈直仅仅是抱住了他而已。肩颈相连的那块皮肤上传来一阵阵的热意，是沈直的呼吸。许岩觉得脖子酥痒，无意识地偏了一下头，刚好轻轻撞上沈直抵在他肩头的脑袋。身体贴合得过分紧密，沈直的心跳打在许岩的背上，一下接一下。回国之后，许岩曾经在很多个瞬间觉得沈直要死了，是真的有种怕他下一秒就会倒地的恐慌，尤其是在听到汤韵言说沈直病了的时候，许岩有很多猜想，心总悬着。只有现在感受到沈直的心跳，许岩才有种这个人还活着的感觉。许岩把沈直的手掰开，在他的怀里转了个身，面对面地看着他。只看了一眼，一股热意立刻顺着脖子往上冲，许岩感觉脸上发烫。沈直的目光专注又克制，但那克制像薄冰，险险压抑着，冰底翻涌的暗潮许岩仍然能看清，并且难以招架。这种情况下，许岩根本无法开口问你身体还好吗？生了什么病？但该问的还是要问的。许岩抬手捧住沈直的脸，刚想说话，眼前忽然暗了。沈直低头咬住他的下唇，亲上的那刻，两个人的呼吸不能自制地加重，唇瓣相抵撕磨，变得湿又烫起来。沈直的舌尖撬开许岩的齿冠，攻击性地缠上他的舌头。他扣在许岩腰上的手往后挑开睡衣下摆，摸进去，手心摩挲着许岩的后腰和背，有点湿。不知道是许岩身上出汗了，还是沈直掌心的汗。另一只手顺着腰侧往上握住许岩的后颈，前置的姿态。有种终于喝到水的感觉，堆积已久的欲望总算得到一点点满足。譬如用蘸水的棉签在干裂的嘴唇上来回浸润，暂时舒缓了一些，然而又是绝对不够的。许岩感觉自己一半在水里，一半在沙漠，整个人不断下沉，同时极度燥热，要呼吸不过来。他不断地吞咽吮吸沈直的舌尖，舌头发麻，耳朵里全是糟糕的水声。许岩只能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点微弱的声响，口水来不及下咽，就沿着嘴角溢出来，划过下巴的时候痒痒的。稍微分开一些，沈直贴着许岩的唇，许岩迷迷糊糊地听见他低声说， 要补偿我。 补偿？补偿什么？许岩脑袋发懵，还没喘出一口气，又被沈直堵住嘴。他含糊地嗯了两声，沈直这次力道更重，许岩感觉嘴唇被咬肿了，说不定接下去马上就会渗血。伴随着疼痛，他总算得出答案，因为今天没能留下来过夜，所以沈直要他补偿。他的手从沈直的脸侧往下滑到小腹，就快碰上，但被沈直握住手腕，往前搡了他一下。他猜沈直可能是不满足只用手，于是干脆要跪下去。 沈直却及时的又把他拽起来站稳。 不是这个，下次要还我一个晚上。 许岩还愣愣的没往深处想，答应得很痛快。